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美国加州山火。美国加州已经饱受山火的肆虐，其实呢年年都会烧，然而今年却是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我们将连线在加州的记者来了解此次加州山火目前肆虐的最新情况，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巴西，一起来关注外界对于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未来巴西的经济走向所做出的判断。在节目里呢，我们还要前往英国来关注英国，了解伦敦清洁空气的一些最新神器。好了，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加州。时下一提起加州，另外一个词儿就会紧跟着蹦出来，这就是山火。肆虐加利福尼亚州的山火，在这个干燥温暖的地方呢，已经燃烧了持续有2个星期左右了。长期以来，加利福尼亚饱受山火的侵袭，不过呢，那都是在远郊外烧烧，跟人们的生活相关联并不是很大。然而这一次的山火呢，却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还有200人失去了联系，烧毁了6400多座民宅。虽说现在火势已经控制了30%，没有大规模的明火，进入了一个现场清理阶段，但是呢，有很多的民众，甚至包括在这一带居住的好莱坞明星，都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家园被烧毁的照片，不由得使人叹息。这山火烧的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近了。那么，加州的频频山火和地球的气候变化有没有关系？这次的山火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加州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山火呢？还因为这次的加州山火已经烧到了明星豪宅区，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立奇，请他呢就加州山火的最新情况进行介绍。 这波野火可能已经造成了州政府、保险业者以及房屋所有人蒙受至少190亿美元损失，还可能更多。那么根据专家探讨，野火呢在旧金山北方和洛杉矶附近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可能跟飓风 Mike 在今年稍早造成佛罗里达州一片狼藉所引发的灾情相当。加州州长布朗正式要求总统川普宣布加州进入重大天灾紧急状态，发放新的联邦援助款。州长布朗昨天对记者表示，这全球气候的变迁并非新的常态，而是新的反常状态，会持续到未来10年、15年甚至20年。最精确的科学告诉我们，温暖而且干燥的气候会变得更极端。那么在这里，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威胁到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这场大火焚烧范围从洛杉矶近郊西米谷 Simi Valley 附近开始，迅速的蔓延到邻近的地区，在11月9号扩大了一倍。10号，山火窜至高级的滨海小镇马里布、西湖村等多个方向扩散，威胁到了西米谷、西冈以及多个 Ventura 县的社区，成为加州史上最惨重的火灾。根据气象预估，当地这几天呢吹的强风已经助长了火势的蔓延，警方也特地的呼吁危险地区的民众呢要随时准备撤离，绝对不要恋守家园，因为房子可以重建，生命没有办法重来。那么这一次加州野火灾情相当的惨重，不少好莱坞名流所居住的马里布呢，从8号开始，也就上个星期四呢，撤离了全区居民避难，超过26万人无家可归。那么这一次的受灾户呢，也包括了300壮士杰瑞德·巴特勒，他前天返家呢，只见他花费了645万美元所购入的豪宅遭到了大火烧毁殆尽，仅剩下焦黑的几根钢筋，那么停在家门前的车子也被烧 成废铁了。他自己自拍之后呢 po 上了 Instagram， 也写说撤离之后返回我在马里布的家，加州正经历令人心碎的时刻，当然也感谢呢加州消防局的努力。那么不仅巴特勒的家被烧毁，唱红模糊界限的男歌手罗宾希克在马里布的豪宅也被烧成废墟，他的同居女朋友呢昨天也在 Instagram 呢发文难过的表示我们的家没了。罗宾呢是在2014年花了$2,400,000所购入的豪宅，如今也已经成为了断垣残壁。许多居住在马里布的好莱坞明星已经撤离了当地，前007的皮尔斯·布洛斯南发文为马里布祈福。那么昨天被拍到跟爱妻还有两个儿子呢到购物中心看电影，但是呢神色相当的凝重。女神卡卡呢上周五呢也从她的马里布豪宅撤离，她也在 Instagram 呢贴出去住家附近已被浓烟以及黑云包围，担心的写道，我心系那些因为大火失去住家以及所爱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们，我跟很多人一样担心是否我的家也会被大火吞噬，我们能做的只有一起呢为彼此祈福，上天保佑加州。他昨天也打扮低调的跟未婚夫呢到购物商场逛街，两个人拥抱为彼此打气。那么这一场大火呢一下子让大家都了解到了谁住在卡拉巴萨斯市一带哦，因为很多名人自己纷纷发 Twitter 亮出了山火的图片，包括了 Lady Gaga、 威尔·史密斯、马丁·辛，去年因为水形物语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吉勒莫·托戴罗、亿万富翁美妆博主 Jeffrey Star 都住在这里。其中水形物语的导演吉勒莫·戴托罗的住宅因为收藏有他几十年来珍藏的各种怪兽模型玩具备受影迷们关注，因为这些里面的收藏品呢他根本没来得及搬走，如果一旦被烧毁呢将是一笔巨大的损失。那么 Angelina Jolie 呢跟麦莉则是原本也住在隐藏谷的，那么都在今年年初已经卖掉了房子搬去其他地方，也算躲过了一劫。 好，刚才是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就加州山火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到目前为止，火势呢已经基本上获得了控制，没有大规模的明火，某些地区已经进入了清理现场的阶段。那么这一次的加州山火，在南北两端的山火呢，共计造成44人死亡。现在南部加州大风的天气还在持续，居民们什么时候可以平安返家，还不得而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巴西。在上个月底举行的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中，社会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击败了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当选新一届的巴西总统。他将会在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就任。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巴西的货币汇率以及巴西的股市都有所上涨。长期以来，巴西政坛政治相对是温和的，而代表着右翼的博索纳罗担任巴西总统，被外界认为呢有一定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近年来，巴西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在此背景之下，很多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认为巴西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荡涤污垢，恢复秩序，维护安全。与此同时，巴西近年来曝光的各类腐败丑闻，也令包括前总统卢拉在内的劳工党声誉严重受损。博索纳隆在竞选时呢，就多次表示，他本人非常钟情于巴西的传统价值观，试图引导民众回忆起史上信奉秩序与进步的美好时代。所以呢，他主张用严格的法治来治理国家。而目前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减少巴西公共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尽管他的当选消息令巴西的货币汇率以及股市有所提振，但是外界认为巴西经济仍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自十月份以来，巴西股市博维斯帕指数迎来了超过10%的涨幅，领跑同期表现较为低迷的全球股市。同时，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也累计上涨超过6.6%。有分析称，股汇同涨表明市场对于新当选总统博索纳罗的经济政策反应乐观。 目前市场给予博索纳罗这位新当选的总统较高的期待，不过有分析认为博索纳罗接手的是财政赤字高企的巴西，如何带领当下的巴西走出经济困局将是摆在新政府面前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博索纳罗竞选时就承诺改革巴西现行慷慨的养老金制度，以减轻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但由于政治阻力大，民意支持率低，在国会的投票一拖再拖。此外，经济增长缓慢也将是巴西新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在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出现严重衰退之后，巴西经济2017年终于止跌回升，增长0.98%。但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巴西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央行日前将今年增长预期从此前的1.6%下调至1.34%。 在这一次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呢，也有很多文章开始分析未来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外交关系将走向哪里。中国和巴西从1974年开始建交，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考验。从2012年开始，中巴两国的关系提升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兴国家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方面有着共同的广泛利益。事实上，中国和巴西间经济互补性十分的强。统计显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国以及进口来源国。在2017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近750亿美元。巴西对华贸易有着大量的顺差，巴西的农产品主要出口向中国。在博索纳罗当选新一任总统之后，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会见了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时强调说，巴西视中国为伟大的合作伙伴，巴西新政府会积极拓展对华合作，不断地提升双方的合作质量，造福两国人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眼下北京进入了初冬，天气状况并不是太好。本周三开始呢，一次大雾霾又侵袭了京城。而其实在全球多个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空气污染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广泛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尽管有更多的国家和城市采取行动，但是呢，每年全世界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人数高达700万人。世卫组织表示，空气污染物可以渗透到人的肺部、心血管系统，会导致中风、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肺炎在内的呼吸道感染等等疾病。而数字也显示呢，超过90%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死亡案例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而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呢，在东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其次是非洲以及西太平洋中低收入城市。总体来说，高收入国家环境空气污染水平呢相对较低一些，尤其是欧洲、美洲和西太平洋地区。这也和这些国家以及城市有着很强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先进的环保科技密不可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英国伦敦，最近呢在这里发起了一个 Take a Deep Breath 的活动，深深的呼一口气吧。尽管伦敦近年来也是备受环境污染的挑战，但是呢，他们研发了一系列环保科技，不光是从新风系统入手，还包括了化妆品、人们日常起居的一些设备，同时呢，还有清新空气制造设备。好了，一块走进伦敦去看一看。 伦敦是欧洲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自2010年以来，伦敦市中心的污染水平常常突破指标上限。据统计，欧盟国家每年约有40万人死于二氧化氮毒气。英国政府正在努力治理这些空气污染问题，一些企业也看中了商机。在伦敦繁忙的马里伯恩火车站，一家公司将他们的空气净化装置放到了广告牌上。 What we're doing inside this existing advertising casing is we're drawing polluted air through the top and we're removing the poisonous gases such as nitrogen dioxide from diesel fumes using our unique nanocarbon filter which removes a huge range of gases and then we're removing the particles using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and pushing out about 40 train carriages of clean air every hour into the station. Now we're using our airflow engineering to combine how these pillar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this large clean air zone while people waiting for their train. Train stations can beHot spots for dirty air. Recently, nearby Paddington Station was found to be more polluted than many places on the busy road outside. But this station is now a clean air hub thanks to the new technology, and it's hoped that others will follow suit. 根据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中的二氧化氮是对皮肤影响最不利的物质之一，会导致老年斑的发生。一些化妆品公司就研制了针对性的日常护肤品。 We're now seeing that grow right across the world. You know, we all know about Korean beauty and how exciting it is there. Right through Singapore, Hong Kong, we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requests for these kind of ingredients. So we know it'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无论是空气净化装置还是日常护肤品，空气污染防护产业正逐渐成为一项大生意，但人们真正需要的还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泰国，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而中国呢又是泰国第一大客源来源国。泰国从11月15号宣布，两个月内呢将免收包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游客落地签证费用。泰国政府出台此举目的是什么呢？好，来听报道。 根据泰国政府的公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入境泰国办理有效期为15天的落地签证时，将不用缴纳签证费。目前，泰国落地签费为每人2000泰铢，约合人民币420亿元。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泰国旅游局局长郁他沙表示，实施该措施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今年发生的普吉沉船事故、中国游客在曼谷机场被保安殴打等事件，让泰国的旅游形象受损，致使赴泰中国游客数量明显减少。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赴泰中国游客数量超过83万人次，其中上半年同比增长25%，但第三季度同比下降9%。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说起多边主义这个词儿呢，眼下我们在国际新闻中常能看到，这并非是一个空洞的外交理念。它意味着全世界的国家，不管贫富大小，是在一套共同维护的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之上，来解决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正是构建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之上。它信奉国与国之间呢，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共同解决克服问题的。然而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中呢，多边主义又频频受到所谓单边主义的困扰，国与国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受制于各国国内的议程和利益的影响，对多边主义的理念产生干扰甚至是动摇。那么这样的现象呢，在当今国际社会时常会出现。进入到2018年11月，中国成为了安理会本月的轮值主席，最近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探讨的就是多边主义的何去何从。而不同国家的代表对这一问题呢，有着各自的考量，发言中表现出了一种较强的较量。好了，我们就去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唇枪舌剑。来自联合国听台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在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作用的公开辩论中，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委托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此外，经社理事会主席罗恩塔金和国际法院院长尤素福都发表了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开辩论中发言表示，这次讨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前几天。一战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当时的欧洲处于多极化状态，但仍不足以阻止暴力。这说明，如果没有解决国际问题的多边机制，战争就会爆发并持续多年。古特雷斯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全球大灾难引发了当今世界的多边安排。自那时以来，多边主义在拯救生命、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In other realms, however, multilateral efforts are under immense stress. 但是在其他领域，多边努力受到巨大的压力。当今是一个冲突倍增、气候变化加剧、不平等加深和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时期，也是一个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跨越边界寻求安全或机会的时期。我们仍在努力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风险，并且刚刚开始考虑新技术的潜在危险。世界各地都存在焦虑、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信任正在下降，人们对政治机构，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全球性的，失去了信心。重大的设想被推翻，重大的努力遭到破坏，关键的机构受到削弱，而且似乎威胁越全球化，我们的合作能力就越低，这是非常危险的。全球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在这种困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激励大家回归到国际合作中。我们需要经过改革、重振和加强多边体系。多边主义就是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相互尊重，建立合作形式，以保障一个健康的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为此，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种秩序以联合国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机构和条约，使联合国宪章发挥作用。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发言中表示， 在我们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加强全球秩序中的多中心支柱时，有些国家却在试图维持他们的全球主导地位，以赢得单边优势。他们公然绕过联合国和安理会，对承担他们的国际法律义务采取一种选择性的态度。他们宣称自己奉行多边主义，而当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政策和方法时，就把这些不同意他们的政策和方法的国家称为修正主义者，或者是多边主义的反对派。所以他们只是在依据自己的标准来承认多边主义。我们并不用走很远就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违反多边主义的。他们攻击中东定居点的核心原则，攻击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攻击在国际贸易组织中承担的义务，攻击气候变化的多边协定，同时也攻击对于维持战略稳定至关重要的裁军协议。这个清单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其结果是国际法被侵蚀，而这一法律体系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发言中表示，美国人民深信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安全和人权原则，因此美国是迄今为止联合国预算的最大捐助国。 美国给予联合国的巨额财政支持说明了我们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和我们的承诺，但我也会诚实地告诉你们，美国人民有时会质疑他们对联合国的慷慨支持。我们不认为这项工作是慈善事业，这是我们对促进世界各地区的和平、安全和人权做出的贡献。当我们都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并努力时，这个机构可以完成伟大的事业。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的阴霾挥之不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风险挑战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冲击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应该说，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各国在交往中应秉持协商精神，遵循规则秩序，集体协作解决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对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自应对，必须深化多边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平理性解决争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寻求外交和政治解决方案，倡导共同、综合、合作、